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10月1日到7日每晚10:30广播剧场，敬请收听。广播连续剧《京城第一家》第3集。 今儿开什么会？ 金科长，坐到哪了啊？ 同志们， 来，哎，咱们开会了啊！今天的办公会啊，是专门讨论刘桂仙申请开餐馆的问题 啊。对， 下面呢，我们让尹丽给介绍一下刘桂仙的情况啊。 好的，刘桂仙，女，现年46岁。 行了，不用介绍了。 行了，行了， 老金啊，老金，我想先说2点。 行，志国，你说吧。 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条件不具备，没有文件依据，大家怎么讨论？ 嗨，志国，有文件依据那就简单了，审批不就得了吗？我认为啊，咱们真正要讨论的，正是那些没有文件依据的问题。最近不是反复讲不要一切从本本出发吗？啊，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志们，我想今天我们的讨论呢是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 啊、这当然不会错、啊、老金啊，我想说点题外话啊，和在座的各位比，我杨志国来所里最晚。你们都知道咱们工商所原来叫什么名啊？ 叫打击投机倒把办啊。 对，没错，专门去抄那些小商小贩的。 对，什么换大米、卖鸡蛋、卖葱、卖蒜、卖泡菜、卖煎饼舞的。 对啊，这些个小商小贩为什么要抄要打击？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滋生了资本主义，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 没错。 所以我就想啊，刘桂仙虽然说的是开饭馆，但从性质上来说其实也就是小商小贩，对不对？ 没错， 对， 看看 这么回事。 我们人还是原来那些人，昨天面对的小商小贩是要当作投机倒把来打击的，今天呢，我们面对的还是小商小贩，哎，不但不打击，还准备给他发营业执照，让他合法经营。我真的是被搞糊涂了，老金。 同志们，治国的话啊，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啊， 我们过去把那些小商小贩当作投机倒把来打击，到底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支持一些个体户经营餐馆，到底应该不应该？咱们从昨天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到今天的工商所，正说明我们的职能转变了，是不是同志们？ 对。 而要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观念。你还能像过去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予以打击，那就有可能你打击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上来了。我说的没错吧，同志们？ 没错啊。该不该支持个体户经营饭馆，我觉得首先要看社会的需求，对吧？对个体经营这一块，历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谓的拾遗补缺。 对对对，这拾遗补缺呀，就是说国营能够做的就不给个体做了。 对呀，那国营能做餐饮就不该批给个体去经营。 可是啊，那国营不干或是干不了的，你像修鞋啊焊羊铁壶啊、居缸啊、居碗啊，那就让个体去补缺吧。但是现在有的情况在变，像饭馆餐饮，你国营店干不过来了，满足不了群众需求了，这就应该让个体去补这个缺，对不对啊，大家伙？ 哎，要我说啊，不是国营店干得过来干不过来，关键是搞餐饮容易获取暴利。我这里啊还暂时不说《资本论》给资本家下的定义，就直接说餐饮这一行的特殊性。这大家都知道，一般饭馆的盈利至少都在 30% 以上。这要是让私人个体来搞，那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所以国家控制这一块，在政策上不松口，它不是没有道理的。老杰，您看呢？ 这个餐饮业是不是暴利行业？咱们可以再做调查啊。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个行业根本就不能让个体私人来搞。我倒不是这么看，他照章纳税不就行了吗？不能简单的把个体餐馆和资本主义划等号吧。邓小平同志讲啊，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大家学习的时候都读过的呀。一些人先富起来，它不是坏事，至少比大家都一起穷好吧。啊，国有经济是主导，但它不是独步天下，为辅的还有许多经济成分呢，其中就包括个体经济。如果我们把他们都推到资本主义那边，我们就吃了大亏了，同志们。四人帮就这么搞的，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我们呢，不能再做这种蠢事了。 老金，这是您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啊，开放个体经营餐饮业，这可不是小事。大家想想，在王府井地段这么显眼的地方，哎，突然竖起了私人饭馆的牌子，那外国人肯定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所以才去搞资本主义啊。再有，咱们这是在天子脚下，整个京城就这一家啊，中央怎么看？弄不好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咱们一个小小的工商所能扛得住吗？同志们，我越往这深里想，我就越发麻呀。 治国，我觉得你想的是太多了。我们干什么，那外国人怎么看，咱们管不着啊。上边怎么看， 哎， 我们不是可以试一试吗？对不对？特区可以试，咱们也可以试啊。 好 啊， 就算可以试，你个体餐馆办起来了，他的粮油副食关系找谁去？哎，国家统购统销计划里面可没有他们的指标啊，我的所长。 是是，不，我这个我考虑过，这确实是个问题，是现有管理体制根本无法超越的。 就是嘛， 但是我又想啊，做任何一件事都等条件齐全了，那还干得成事吗？得在干的过程中想法子解决嘛。 怎么解决啊？哎，咱们就说粮油问题吧。饭馆一开张，天天都要炒菜做饭，粮油它断得了吗？还有副食品啊，像肉蛋豆腐，您找谁要去啊？ 这是实际吧， 实际吧。哎哎，同志们，哎，咱们给粮管所菜市场沟通沟通怎么样？反正个体经营餐馆我们批了，目前就这么一家嘛。 谁去沟通？我看这个任务啊，咱们可以交给老贺，他是所里的老同志了，地面都熟，咱就让老贺帮着跑跑怎么样？同志们，昨天晚上啊，我到刘桂仙家里去看了看，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越发感到改革开放是中国老百姓彻底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啊。刘桂仙申请开办饭馆的理由正当，本人要求迫切，他也有这个技能。怎么样，同志们，可以批准了吧？啊， 行，没意见， 就多一点试试呗。 老金，我有意见。 好，志国，你说。 老金， 嗯， 这么重要的事，我看还是慎重一点好，多请示可没坏处。 治国，给经营者发营业执照，这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儿，别碰着一点事儿就去打扰上级领导。 老金，这件事我已经向财经局的李书记汇报了。 你乱弹琴你、啊、这工商管理所我是第一把手，所里工作上的事应该由我向上级请示汇报，这是组织原则。你懂什么机灵你？嗯， 老金，请你原谅我。 那李书记怎么说的？ 李书记说，非常时期要有令则行，无令则止，没有红头文件的不可轻举妄动。 好了，这个事我回去向李书记汇报。 啊，他到上海出差了，昨天下午我向他汇报完了，他就赶火车去了。 行，各位，刘桂仙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啊！老金，要是怪罪下来呢？ 为老百姓能够吃饱饭，能过上点好日子，为群众解决吃饭难的问题，这能有多大的错？有雷，我来顶。 营业执照终于批下来了，这个消息一传来，刘桂仙一家那份高兴啊！好，那就准备开业。翠花胡同刘家门前呐、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喽。他家的两间房子，大的一间临街，31平方米，腾出来了做营业小餐厅，新开了个大门。厨房呢是在小餐厅旁边的空地上啊新搭起来的。金平所长专门派来协助工作的老贺同志啊，帮助从银行贷了500块钱。刘桂仙呢、啊、用这钱买回了一台存放冷熟食的冰箱，又从旧货市场买了几张桌椅，刷洗干净，上了油漆，那就跟新的一样。这天一大早啊，郝顺、开阳、开泰他们几个呀、啊，就帮着把阅兵饭馆的牌匾挂在了门口的最高处。好家伙，这一通忙活！ 哎呦，阅兵饭馆，哎，好啊，往后咱们吃饭就方便了。 哎，这阅兵是什么意思啊？ 阅兵呢，就让顾客高兴。 哦，是这样。哎呀，那阅兵这名起的可真是太好了。 哎，郭大叔，哎，恭喜您了。 哎呦，恭喜了。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了啊。桂仙儿， 哎， 你快过来瞧瞧。嗯，这铁皮桶盘的炉子火还真冲。 哎，这火小炒才痛快呢。 得，这炉子我先封好了啊。 哎哎。 你可别忘了中午捅开看看。 嗯， 要是不行的话、啊、下班回来以后我再拾掇拾掇。 哎呀，知道知道。 哎呦，请俩钟头假，我也该上班去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 嗯， 哎，你瞧啊，那贷款啊买了冰箱就剩100块钱了。 哦， 我得赶紧的再去买些碗筷调味品，还得买一点啊。 哦，对对对， 12点以前总回来啊，你快走吧。 哎，好。哎，我差点忘了。 怎么了？ 这是好的哥几位送来的邮票粮票。 哎呦， 还有副食本， 哎呦， 你可千万收好了。 哎呦，真得好好谢谢几位。 小哥啊，对对对， 好的哥，开阳开泰。 你们几位辛苦了啊！回头中午让桂仙炒几个菜，你们就在这儿吃的啊！ 别了，别了，您呢？上班去不？甭管我们了。 哎，得，那我先走了啊！哎，辛苦辛苦了。 我说刘大妈，哎，您这是干嘛呢？这生煤烟直往我窗缝里钻。 哎呦，李月呀、啊，你看，这屋子不是都封了吗？哎，好几天都没见了啊！ 这几天呢，我们国营饭店的经理集中到丰台学习。 哦， 哎，刘大妈 啊， 您真是要开饭馆啊？ 啊， 这饭馆的牌子都挂上了，那还能是假的呀？ 好大叔，哎，那开洋开菜、哎、也下来吧。 哎，来了。 呵，这牌子还挺招眼儿啊。营业厅在哪儿啊？我看看。嗯。弄得倒挺干净的，摆四张桌子少点吧。 嗨，那急什么呀？慢慢发展， 就是慢慢发展。 哎、你们俩都洗洗去啊！ 哎，行行行， 刘大妈，咱们可是多年的老街坊了，这关系都不错。 是啊，平常你对我们家也没少帮忙，我们家小五子和你们小东子还是同学呢。 是啊，一般人遇到您这事儿啊。都把好话挂在嘴上，又是祝贺又是恭喜的，场面上的话谁不会说呀？只有咱们这种关系啊，才说掏心窝子的话，是吧？当然我也有顾虑，说吧，您正在兴头上，一下子给您泼冷水，怕您受不了；可是不说吧，又憋得慌，瞧着您往错道上走，我是心里不落忍啊。 哎，李月，你今儿是怎么了？啊，有话就直说呗，不就是开个饭馆这点事儿吗？ 大妈 啊， 有句话我一定要告诉您，饭馆和饭馆可不一样 啊。 像我们国营饭店，那到哪儿都是社会主义，个体饭馆搞的就是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场，文革那会儿您见过？ 哎， 再往前看20多年，不是有公私合营吗？那个时候私人买卖都被合了营，不叫干了，现在就叫干了，躲还来不及呢，谁还敢再开私人饭馆啊？大妈，您别看我郭大叔能干，要是真没了您呢，您想想这个家还算家吗？ 李月， 直说了吧，刘大妈，您可是豁出命去了，值吗？ 嗨，什么值不值的，我一个家庭妇女就知道五个孩子一睁眼要吃饭，您知道的呀，老大老二去插队了，从内蒙回城了，待着呢，上哪儿找工作去？反正不干还是个穷，干了没准就逃了生了，要是不小心搞了资本主义，那也不是故意的。 刘大妈，您， 哎呀，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哎，怎么地怎么地，听天由命吧。 刘大妈，该说的我可都说了，您再仔细考虑考虑啊。哎呦，这井盖差点没把我给绊了。 那刘大妈没事，要是真进去了，我们就轮流给您送饭。 对 啊， 刘大妈，变着花给您做，保证不重样。 嗨，瞧你们说的，好像我刘桂仙真的犯事儿似的。哎，中午啊，我试试这炉子，顺便炒俩菜，到时候街坊们都来尝尝啊。 行， 好嘞，一准来，一准来。 哎，刘大妈， 哎， 可不许不收钱啊啊！ 一准来啊。 哎， 好嘞。 好嘞， 大爷，我用一下公用电话。好，谢谢啊。喂，总编室值班小孙吗？啊，我是新闻部记者王达人，我现在在王府井翠花胡同采访。我判断啊，刘桂仙办的阅兵饭馆今天要开业，我赶写了一条新闻稿发回去，请你立即向总编报告。 哎呀，你不知道啊，小孙，阅兵饭馆是一家个体私营饭馆，它的开业有可能成为北京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哎，小孙，你告诉总编，这条新闻务必在今天的北京晚报头版见报。现在我说你记录啊，准备好了吗？哎，好好，哎，标题：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张。下面是正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京城第一家个体私营饭馆阅兵饭馆今天开张了。 晚报，晚报，北京晚报，第一家 晚报。看重要新闻了，本市王府井翠花胡同出现第一家个体私营餐馆。哎，谁要去做？ 喂， 李月吗？ 哎，是我。 哦，我是志国。你看晚报了吗？ 看了。 那你做工作了吗？ 做了呀。我就按照你昨天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苦口婆心，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可是没用啊。 是啊，生米煮成熟饭了。哎，这事我是极力阻止啊，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哎，你就往后看吧，这事儿啊是越闹越大了。老金这里是铁了心了，所以你的工作还得耐心做啊。哎，我跟你说啊，只要刘桂仙自己认识错了，自动收摊，那谁说都没用。 那我尽量吧。 啊， 哎，志国， 啊， 这事儿不会牵扯到你吧？ 这难说呀。 杨副所长， 啊， 金所长叫你呢。 啊，来了。哎，李月，我先挂了啊。 好好好。 哎，志国，志国，来，看晚报没有？阅兵开张了，走，咱们叫上老贺去看看，给刘桂仙助助威啊。 老金， 啊， 你们去吧。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嗯，那也好，你看家，我们去了啊。 哎，阅兵饭馆，没错，就是这儿 啊。 嚯，这人真不少啊！ 是啊， 哎，走啊，走啊，还连进呢。 是，我跟您说没辙，里面都是人，四张餐桌，就大妈一人掌勺，没服务员。哎，吃完了，您跟大妈言一声，自个儿付钱，自个儿找钱。 这忙不过来。 味道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锅烧鸭、锅塌豆腐，还有那个叫香酥葡萄鱼球，真棒，太棒了！ 小五，这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呢？ 爸，你可下班了？ 怎么着，提前开业了？ 你快到厨房去吧，我妈一个人忙坏了。 哟，那你大哥二哥他们呢？ 去找工作了。 哎呦， 哎，妈， 嗯， 屋里人多，我小门去 吧。哎，好。 哦，这儿是挂，这个我来来来来。 桂仙， 哎呦，你吓我一跳！我估摸着你就该回来了。 哎呦，不是说好了挑明儿的好日子吗？怎么今儿就…… 哎，今儿中午我不是捧着炉子想试着炒俩菜吗？ 嗯， 老耗子那王记者以为我们今儿开张了，写的消息就登出来了。 哦， 顾客都是拿着报纸找来的。 嘿，我说呢，抓瞎了吧？ 还成。 来，我把手洗干净了，帮你干点什么啊？ 哎呀，就这俩菜了，再做也没原料了。 哎呦， 哎，你把这俩菜送到四号桌去啊。 哎，得嘞。 哎，您找谁呀？ 哦，六大妈，你好。 哎， 对不起，让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呦，您会说中国话呀？ 见笑。 哎呦， 不是很熟练 啊。 我叫 James。是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我想问您几个简短的问题，您一边炒菜一边回答，不耽误您的功夫，可以吗？ 哎呀，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也得回答呀。 谢谢谢谢刘大妈。 不客气。 刘大妈， 哎， 您申请开这个私营餐馆是否遇到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什么 对不起，不可想象的困难。 哦，嗨，那倒没有。一开始有点难，后来很快就批准了。 哦，那么在北京城个人开餐馆您是第一家。 哎，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枪打出头鸟，那你害不害怕受到批判？ 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凭劳动凭手艺吃饭，你批我干嘛呀？ 可是那今后的副食粮油 能够保证向您的餐馆供应吗？ 哎呀，这我也说不好。 桂仙，金所长和老贺看咱们来了啊！恭喜、哎、恭喜了！ 真是 的，谢谢， 开张大吉， 谢谢， 恭喜了！ 谢谢谢谢谢谢了！ 你们看，我们把营业执照给带来了。哎呦！这可是金所长手写的，盖上了我们工商所的章。哇， 现在啊，所里还没有正式的私营饭馆执照的样子。嗯嗯，这是我们批的第一家啊。哎呦， 你看你看，001号。 哎呦，这可是北京城第一家啊。 桂仙，郭师傅，你们可一定要办好啊。 也一定 一定一定 一定办好。 哎呦，这个执照可太贵重了。 是啊是啊， 回头我把它镶在玻璃框里。 好，桂仙啊，哎，我老金还有所里的同志啊，给你们凑了一些粮票邮票。 哎呦，谢谢， 看着， 谢谢了谢谢了。哎，对了，老季老贺，这位美国记者正问我话呢。 你们好，我叫 James， 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 詹姆斯，这是我们区工商所的金所长。 哦，是吗？ 我们的阅兵饭馆啊，就是金所长亲自批准的。哦，正好，哎，你要有问题就问他吧啊。 您问的粮油副食供应问题啊，我们正在努力的进行协调。哦啊， 桂仙，这事的确有难度啊，您可千万别着急。 对不起，我还想问一问，金所长如此热衷发展私营经济，不会被怀疑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吧？啊， 我想人们最终会搞清，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不能划等号。 那所长先生批准北京第一个私营餐馆开业，是上级的授意吗？ 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啊。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我还不够格。 那是谁？ 邓小平，邓大人。 邓小平？哦，谢谢金先生。你至少是敢于吃螃蟹的人。 不敢当，不敢当，这个不敢当。 刘大妈，下午我到这里来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同仁拜托我，让我转告店主人。过几天使馆在您这里包一桌。 啊，在我这儿包桌？ 没错，十个人，每个人10块钱人民币的标准。 10块钱标准？ 是的，刘大妈，给他们做您最拿手最好吃的。所长先生，在3天之内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公元1980年9月30日，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北京的胡同里，有了第一家私营餐馆。太好了，谢谢你们，我要走了。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金所长，老贺，这美国大使馆的包桌怎么办呢？我 这美国人呢，不单是来吃锅烧鸭的啊，是来品尝政治的，一定不要给咱们京城第一家丢脸呐！今天是开门红，一定得好好干。 金所长，您放心吧。怎么要走啊？ 是是， 哎呦，我给您下碗面吧。 不，市里领导约我过去。老贺，你就留这儿。 好 啊，好。你们大家伙忙啊。我走了。 您慢走啊。 刘桂仙同志，你看这顾客们吃完了都不走，强烈要求要和您见见面呢。 好，我这就去。 好，您快来啊。 各位顾客同志，我叫刘桂仙。谢谢， 欢迎你们再来啊！ 谢谢，谢谢。